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0天。 最新鲜的资讯， 3、2、1，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又到了全新的一周了，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当中呢，也能够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哎呀，每次到周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感觉就是充满了精气神啊。 是的，元气满满的迎接这一周哈，这必须的。一周时间挺长的呢，你看有5天的工作日，2天的休息日，7天的时间，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气力去面对，也需要我们每天都元气满满的，有精气神的都支棱起来。 哎，是元气满满的，我们把哎呀这个精力都储存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好好爆发爆发吧。 是的是的。 你看，哎，还有一个词儿非常好，一说起说哎呀你今天真精神啊，那说明这个人对你的评价相当高了。 是的，哎，一般这么说哈，就见到一个人了，说，哎，好精神啊，您最近肯定有什么喜事儿吧？ 啊，是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或者说，哎，最近你用了什么样好的一个保养的方法呀，让自己由内而外的皮肤怎么都闪着光芒啊？ 也有可能是不是吃了什么保养品啦？哎、 啊， 或者是不是给自己来了一些什么特殊的保养的方法？ 哎， 哎，再或者呢，就是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 啊，对， 由内而外散发着元气满满，散发着那种精气神儿 啊！对呀、啊，各位有什么样的灵丹妙药，欢迎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这个长生不老的这种秘方等等的，您别自己个儿在家里边吃了啊，跟我们分享分享。 嗯 啊，当然了，我相信啊。在精神这个层面领域当中，读书可能会让您的精气神有一个格外的提升啊。 嗯，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书中什么都有。 哎，是。 除了读书，运动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你看，哥大爷就跟我们说了哈，运动之后就精气神满满的。 哎，对啊，当然了，有朋友说了。有的人长得稍微显得年轻一点儿，哎呦，年轻呢就是活力满满，那就是有精气神啊！你看， 那如何年轻呢？恐怕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追求的一个梦想。 哎，我们还有人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这个人眼睛长得甭管大小，但特别有神，哎呦。眼睛有神的人一般整体精气神就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了。 是的、除了眼睛哈，我们五官上面面色红润也是有精气的一种体现吧。 哎，另外有的朋友说了，我今天新剪一头型啊，新来一板寸，倍儿立正，倍儿精神。哎呦，那您是精神小伙啊。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是不是哎不要驼背了， 挺拔起来，支棱起来，是不是也能够显示出我们的精气神呢？ 还有一点特别显精气神就是什么？哎呀，这人思维特别敏捷，逻辑特别清楚，说话嘎嘣利索，脆的。这种人有精神。 哎呦，你看咱们给大家总结了哈，从这个五官外貌到形体，到平时所吃的呀，从事的一些这个行为运动啊等等的，都给大家总结了啊，能够提升我们精气神的一种方法或者表现。 哎，可不是。 今天呢我们主聊的话题就叫做聊一聊精气神，您是如何保持好自己的精气神的呢？ 哎，是，或者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这个相关的方法呀，包括吃什么。我这边抛砖引玉一下，我最近感觉自己精气神好像有所提升。 哎， 因为 什么呀？ 我最近爱吃黑芝麻、 哦、 黑豆等等，好像黑色的食物。 嗯， 黑色的食物据说是补肾的。 是的，是的，而且好像我还听说过哈，什么季节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可以好好滋养我们的脏腑。 哎，对、 好像冬天就是可以吃黑色的， 没错。 秋天吃白色的可以润肺，夏天吃个什么颜色绿色可以养肝吧？哎，我也不记得了哈，就这么一说。哎，大家如果明白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哎，尤其提到这个精气神儿， 嗯， 就是跟肾关系特别大，其实就。把肾补好了，不管男生女生，您外边一看啊，这皮肤什么都变好了啊。所以有的人我看花大价钱买很多的高档化妆品往脸上抹，不一定效果多好啊。咱也如果由内而外的让它焕发出精气神，把肾给伺候好了，您整个身体就提升状态了。 永远的儿媳妇说，注重保养可以做做面膜，心态好就年轻了。 哎， 是的， 这边看到一位新朋友叫帅，他说了他最高兴最有精气神的事儿就是听我们的声音还有节目啊。帅他说了，哎呀，这说的真好啊，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哎，我反而发现有更多新朋友留言的时候能激发出咱们节目组的这个精气神来啊。 那必须。哎，我们的节目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哎，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增加我们工作的动力咯。 哎，你看啊，当然了，还有朋友也说了他的气质感觉自己就很独特，气质独特了，就是有一种好像鹤立鸡群之感。 哟，您这是什么独特的气质呀？ 啊，就是旁边人都被你压住了这气势嘛，您能够相当于万花丛中一点绿呀。啊，您总是那么拿捏的那么的到位，我认为这个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嗯，走路带风，哟，这一精气神很难拿哈。 哎呦，是，大辉698他说了，话说夏萌在视频里真不像比康乐，年纪大， 嗨， 岁数大，啊，我们俩应该是在年龄上边打平了，现在， 哎， 基本打平了。 这个方面我们打了一个平手。 哎，哎，是所谓自然年龄，我们俩打平，但具体的说长得谁年轻呢？那肯定夏萌更年轻了。 不不 不, 不, 不，这一段时间哈，你看你今天红的，昨天黄的 啊，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都搁你全身了。 主要跟我这穿的衣服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认为我最近精气神提升主要原因就是我吃黑芝麻， 哎， 我补肾了最近 啊， 各位。 好方法，哎，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您滋养精气神的方法。 哎，突然说到这个吃黑芝麻了，哎，这个人如果说头发呀特别多， 嗯， 哎，而且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就感觉哎特别有精气神。 那肯定啊，所以现在那么多的中年男士啊，如果说错了就得罪各位了哈，原谅我。很多中年男士特别在意自己的发际线，在意自己的发量，就是因为这头发少一点啊，哎，你别说，就有点显老。 哎， 头发如果多一点呢，发质更好一点呢，就看着特别有精气神 啊。没错，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比如说白头发稍微多点了，给您一建议，可以稍微的焗一焗黑发。马上这个精气神我认为它提升的非常的快。 对，染个颜色哈。 啊，对， 哎，是的是的，你别说真的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染个颜色呀，这个女生擦点唇膏啊，带点颜色的唇膏啊，马上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哎， 精神就不一样了 啊。对，当然关于吃什么养好精气神，我这边刚刚刷到一个热搜的信儿啊， 嗯，说 据说吃酸奶有提升精气神的作用。 哦， 因为它对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消化系统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而消化系统调整好了啊，您的这个整体的代谢呀，排泄什么调整好了之后，精气神一下就上来了。 啊，另外我看了还有说吃葡萄的， 吃 葡萄是不是有什么抗衰老的东西？ 哎，很有之前哈有一种非常好的保养品吧，就叫做葡萄籽胶囊， 是 啊，它里边是提取了这个葡萄籽的一些精华，有据说呢有那么一点点抗氧化的功效。 哎，对，里边好像有一种叫类黄酮， 是的， 强力的抗氧化剂， 花青素啊之类的， 对。啊，那这么说，咱们吃葡萄以后得不能吐葡萄皮了。 对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连葡萄籽儿都不能吐了。 是的，是的啊。 啊，那就是学猪八戒吃人参果嘛，直接一口吞下去了。 囫囵吞枣， 哎， 可以的。 啊，另外 啊， 番茄， 好 像有这功能。 嗯， 你看， 嗯，你要说食物方面，还真的是有不少健康的这种蔬菜哈，水果也包括了。嗯，但是我觉得啊，吃什么还得。适量，你别吃太多了。任何一样东西吃多了，它总归也不会起到完全正向的这种效果。你比如说葡萄，如果吃多了，很有可能就会引起腹泻呀，或者伤胃呀等等。 没错 哈， 啊，这 别 你看， 可着一只羊毛去薅。嗯， 哎呀，你说这太对了，尤其是腹泻是最打击人的精气神的事儿， 是吧？ 啊，这多么立正的小伙，支棱的小伙，是吧？我想起我之前那个，哎呀。吃东西吃错了，我天，打扮了那么精气神，那天早上啊去一个这很重要的活动，哎呀，结果就有几次这种经历之后，哎呀，卸来卸去的，就感觉把我精气神都卸掉，所以大家吃东西得注意了啊，千万别拉肚子，拉肚子有损精气神啊。 红果儿也说，干净得体利落，不胖不瘦，短发就很有精气神。 哎呦， 您这说的把您这择偶标准都给发上来了哈。 短发， 短发，嗯， 女生短发是不是也挺精神的？ 是的，是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特别适合这个人的话，我觉得无论是长发、短发，扎起来也好，还是散着也好，披肩长发也好，哈，都会显得很有精气神，就得贴合这个人，适合这个人 啊。儿媳妇儿她说了，她是焗了一个紫红色的头发。 哎呦， 哎呦，那您是 很好看，哎， 有点像这个科幻电影里漫威系列啊，哪个女英雄里边啊，是吧？ 不是，它这紫红色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光线暗的时候看不太出来，但是阳光只要一照吧，就显得特别闪亮。 哎， 嗯， 是，这个紫色，哎呦，您是不是喜欢湖人队啊？紫金王朝啊？ 哎，有可能啊。 哎，荣成斋、特梅普都说了，看听我们的节目啊，又能看又能听，真好。 谢谢。 他说我们节目啊，这个是综合类的这种体育。啊，又是资讯，又是娱乐，又是生活的，敞开聊了。荣成斋说老北京话叫什么？精神。 嗯， 哎，咱们今天聊就是精神。特梅普也说了，这，哎呀，穿的也挺精神的，红火热烈啊，是。今天为了应和这个主题嘛，带亮片的，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都可以看到两位主持人，我们现在庐山真面目。 嗯， 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向蒙康乐陪伴着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精气神这方面的事儿。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这个内容设置方面呢，也是给大家带去了一些能够提起大家精气神的内容。同时呢，如果说哈，这个精气神方面难以提起的话，我们看一看别人是怎么提起的，了解一下这个，原本看着有点蔫不出溜的哈，就比如像国足这样的，想要让他们提起精气神，我们该怎么办呢？ 哎呦， 或者说这管理部门该怎么办呢？ 是， 哎，我们就这个国足如何提升精气神这个问题，在晚间的节目当中哈，5:30会去连线原野，哎，请他给我们分析一下，点评一下国足，尤其是规划这边啊，之后比赛如果打不了了，咱们该怎么办？ 对。 另外呢，6:10的时候，我们也会打电话给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哈，请他跟我们说一说，今天不是有一条消息出来了吗？说这个。 跟孙文还有关系， 哎，对对对，反正就是管理部门那边的事儿吧。据说这个管理国足哈，以后将会成一个团队的形式，一块儿管。哟，这行吗？能管得成吗？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让这个足协主席陈戌源 是的 会有一些的调整啊等等的？马德兴老师，我看了他今天刚发的一个自媒体，他说这个不太可能。等一会儿详细的，咱们大概6:10，让马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呀。 嗯，是的呢。 哎， 除此之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哈，也有很多这个社会消息啊、体坛消息啊，都希望这些消息可以提升我们的精气神。 哎，是，这个1908他说他有点跟我的观点相反。 哦，怎么说？ 1908说了，他不一定是黑头发就是精气神倍儿精神。他说他一头的银发现在也显得很精神。 哎，是的， 是。 啊，都各有各自的精神的劲儿， 嗯， 就是银发，比如说满头银发，银狐里皮，多精神一老头啊，是吧？ 嗯 啊，但我说的是，比如说您的，黑头发里啊，比如说好几撮这白头发，有可能会显得这个精气神稍微下一点儿，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稍微焗一焗啊，也很简单。我看在超市就有卖的，自己就能焗这个，把白头发焗一焗变黑一点的， 嗯 啊，反正你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追求，也很正常啊。 是的，哎，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聊聊精气神儿。女生宿舍说呢，我一聊天就有精气神了，就看怎么聊了。 哎呦， 那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能不能让您有精气神呢？ 哎，侃大天儿， 嗯。 侃大山 侃大山，对，大小青叔叔说，哎呀，萌萌这一周上几天班啊？现在我们这个排班哈是这样的，康乐呢是周一到周六，哎，不对，是周日到周五， 我就周六， 对，就 休息一天，我周六休息， 对，夏萌这边呢是周五和周六休息， 对， 周日到周四上班， 哎， 小丽姐姐呢是周五周六上班， 没错， 还有子昂弟弟，子昂弟弟是周六上班， 哎，是，这边燕林说了，精干的短发呢，他觉得很精神， 是的， 但是出门必须打理的精致点，漂亮点，哎， 对对对， 愉悦自己，同时也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啊。 短发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女生短发吧，看着是挺利落的，是很精神哈， 哎， 很干练，但其实这其中的苦啊，只有自己。明白， 哎呦，你曾经明白过吗？ 我明白过，越是短发就越得经常收拾捯饬 啊， 哎，而且稍微长一点你赶紧修，要一旦不修的话就乱糟糟的， 是， 哎，还不如这个长头发来得更方便一些， 哎，所以三千烦恼丝，长发短发各有各自的好处， 说的特别对 啊，短发就可能洗头比较容易，是吧， 哎，对对对，洗头的那个时间段哈，觉得特别省力，而且省洗发水， 哎，是， 但是之后你也得收拾呀，捯饬它呀， 啊，对呀，啊，尤其女生说这个短发，我觉得，哎呀，女生驾驭短发好像对于气质方面要求也是挺独特的。 哎，你喜欢长发短发？ 我呀， 嗯， 我还是喜欢长发的。 哎呦， 哎，我就是长发披肩的那种啊，我觉得挺好的。 家里人，家里人，哎，都听到了。 哎，是，这个就是女生嘛，女生，我觉得她的精气神有很大的程度是在于她甩头发那一下 啊， 或者撩头发那一下。 哎，刘欢老师也甩头发 啊！刘欢老师，刘欢老师，刘欢老师唱歌好， 唱歌好， 哎，是唱歌我先接受了， 哎， 所以他长啥样我都接受了， 哎，对对对， 就是所谓的叫爱屋及乌， 嗯， 就是我们提到精气神这个事儿啊，往往他是也是通过所谓的一个点来带动的，我觉得， 嗯，没错， 因为你看一个人，好像我们不可能说一下就看一个整体，总会先抓住某一个点，比如说，哎呀，夏萌眼睛真大。哎呀，真有精气神， 哎， 我先抓你的眼睛一看， 哎，我之前就是网上不有一些题目吗，哎，说你看一个异性的时候你第一眼会看哪儿，你一般会看哪儿？ 我非礼勿视 啊啊，嗨， 我这该看的我先看， 哎 哎，先看眼睛呗， 先看眼睛，对对对， 看眼睛相互的尊重的， 嗯， 对对对， 嗯，还有人就会说先看这个头发， 哎 哎，或者说呢这个先看身形， 哎， 都不一样， 是， 嗯， 还有先看，就是看一些不该看的也有， 哎， 那样的眼睛，眼睛容易起针眼， 哎，我 们讲话， 要把眼神放在该放的地方哦， 哎，对，相互尊重是最重要 的。 林芳倩她说了，她就喜欢短发，像李宇春、曾轶可那种发型，两位歌迷们都戏称都叫歌级别的这个歌手， 还有绵羊音， 哎，但是人家发展都挺好的， 哎， 两位都非常有才华，而且他俩的这个短发人家也能驾驭得住，我觉得就行呗， 嗯， 哎，自己舒服就好， 对，别说这个女生驾驭短发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是 啊，你说现在让人突然一想说这个短发美女，或者是这个剪了短发特别显干净利落精神的女生，我这么一想还想不出太多来， 哎呦， 嗯， 短发的美女啊， 嗯， 哎呦，好像说长发飘飘的是比较多的， 对，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嘛， 对，短发的我突然想到了朱茵，是不是留个短发， 好像是 啊， 嗯， 驾驭短发很重要， 我这么一想我怎么想起了孙颖莎 啊，孙颖莎一直 杀气腾腾，对， 小短头发， 她那短发啊， 哎， 啊，你看阿昭给我们想起来很多，陈法蓉 啊 以前 TVB 的一位女演员， 是， 嗯， 还有谁谁谁一大堆， 是的， 都是留过短发。哎，我突然想到了，说这个女生的精气神啊，往往有人评价说就在于头发长，头发长就精气神特别好啊，头发短呢得慢慢的驾驭， 嗯， 是不是就是也得看面相，无时无刻不在的时候得看面相， 也看整体的气质。我妈就总说、啊、说，哎，你把这个头发扎起来，扎个马尾，显精神，显利落。 哎， 啊，就可能每一个时代人的审美也不太一样， 是， 对吧？ 大家都有自己的评价的精气神的标准，同时也有自己变得更加精神的方式方法，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好好的聊一聊啊，你有什么样的招啊？这个7250他说了，长发及腰那就是飘飘欲仙了，哎呦， 是的， 那是古人经常留那么长的长头发， 嗯嗯 啊。但是关于精气神是什么，还有不同的论述。有人认为是一种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就是最重要的精气神。 嗯，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就存在的那么 一种事物哈。 对、 嗯、 还有人说它是一种朝气，蓬勃向上的感觉，哎，也是精气神。 是的，还说是一种意志，坚韧不拔的意志，也是一种劲头，时不我待的劲头。 哎， 同时也是一种力量，奋力拼搏的力量，是一种执着，积极奉献的执着。总而言之，精气神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只要您拥有这样东西呢，我们一看就明白您有。 哎，对、而且精气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缺少的，包括在体育比赛当中。哎，你说这个运动员要缺少精气神了，他比赛好像很难赢下来。 是的，是的，就一下你要是气势上就觉得，哟，这对手我肯定能打得过他。 你看 啊、哎，我只要怎么怎么样，他一定是我的手下败将 啊。对呀、啊 哎， 啊，所以大家看比赛之前有这种经验，说谁跟谁一比赛之前了，好像有评论人士就说了，哎呀，那个谁已经输了。 嗯。 气势上就没压过人家。 是的， 你看这就是精气神。 对，还有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这人稍微瘦点的就显精神， 哎呦， 就是不能太胖，不能太臃肿，稍微瘦点显精神。但是哈，你看运动员就不能说瘦点显精神了，有的时候呢增重个十七八斤哈，反而觉得更精神。 是， 这说的是谁？ 哎，说的就是精气神的担当CBA 的精气神。 嗯， 哎，就是林书豪这个队员，我一直认为啊，他都是一个各方面好像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 嗯， 你看，个人形象好， 长得帅， 然后打球也好， 球风也不错， 学历也高， 哎， 然后还有爱心， 是的， 然后呢，没什么特别大的缺点， 短板不短， 阳光大男孩的感觉。 嗯， 多么有精气神啊。 是的， 哎，书豪最近长多少斤？ 长了17斤 啊。 你说这17斤要是长我身上，那别精气神了，我这啥也不剩了啊。 哎呦，是， 但是呢，就是长在人家林书豪身上，你看吧，就是精气神的代表。确实哈，运动员尤其是在比赛之前得增肌，增加一些保护自己骨骼的这种力量哈。那就说了，他说最近我长了17斤，而且现在状态越来越好，同时他也期待第二阶段到时候代表咱首钢出战 CBA 的时候自己会有好的表现。我们也知道呢，此前林书豪是从美国回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也是经历了特别漫长的治疗，包括康复期，所以在这个期间肌肉是会萎缩的，体重是会下降的，这也就影响到了身体的情况。那林书豪呢，在 CBA 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和全队会合了，但是由于身体情况不太好，所以第一阶段的比赛呢没有参加。现在呢，他慢慢恢复过来了啊，长了17斤的肉啊，同时也晒出了最近训练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最近一段时间哈，肌肉线条非常的明显了，这就说明最近无论是饮食啊还是训练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哎，说明力量逐渐的恢复了 啊。 再有一个，我听宋翔在他这个自媒体上面说的，哎，林书豪好像有个表态啊，听说长春的烤串很好吃，哎呦，好像烧烤给大家带来很多精气神。 是的， 你看，往往一旦饿了的时候，没劲儿去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哎呀，这个友情啊出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烤串啊、烧烤等等的， 走着。 哎，对，这个说的就是12月25号啊，将会在长春赛区进行的这个比赛，首钢队是在长春赛区进行第二阶段的赛事。 嗯， 第二阶段首场比赛就25号，对手是辽宁队，啊，书豪也是很期待吃东北的烤串儿啊。 哎呀，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想吃了。哎，东北烤串和这个其他地方烤串有什么区别？ 啊。 总而言之，东北的烧烤啊，应该是 一绝， 独具特色的。不只是烤串烧烤，还有什么炸串 啊， 这方面的都有自己的这个味道。 哎呀， 你看， 大冬天就适合吃一些烤呀、炸呀的东西。 哎，热量高点是吧？ 对对对对， 提升您的精气神。 哎，是的。 哎，所以说大冬天的得吃饱了才有精气神， 吃完了自然而然也就支棱起来了。 哎，对呀、当然这边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在女篮这一边啊，哎呀，女篮或者说整体的体育界当中呢，什么是精气神？运动员精气神最大的一个敌人？那肯定就得是伤病了、 没错没错， 你看， 对，一旦遇到了伤病，你再有精气神的这个球员哈，你马上也都得萎靡了。那球队呢也会因为伤病的问题减损人员，那这个成绩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哎、 所以真的啊，就是远离伤病可能是每一个运动员或者说每一支俱乐部在赛季之初都要喊的一个口号吧。 哎，是、这个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昨天晚上进行的 WCBA 的常规赛。这比赛很普通啊，是江苏女篮面对大体协联队女篮的比赛当中，本来没什么特别大的关注点，但是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那这一幕包括在今天我看到了，是逐渐的发酵出来了，就是指江苏队的队员孙俪，他的脚踝脱臼，三处骨折，韧带撕裂。怎么回事呢？对手古艺彤啊，出来防守的时候有一个好像劈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就是俗话叫 垫脚是吗？ 对，就这么一个动作，很明显的，咱也不能说他是故意的，但是呢，这肯定是一个垫脚的行为，那造成了江苏女篮的这个孙俪她的脚这么大的一个伤。根据相关专业的判断，说基本宣告职业生涯的结束了。哎呦，所以说 WCBA 女篮这边说， 哎， 每个赛季好像都有点这事儿出来。 我能问个问题吗？ 哎， 提问回答啊，提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不是 WCBA 吗？ 哎，对啊， 会有大学生球员啊。 啊，是啊，这为什么往年 WCBA 不都是这队那队，不是、 对对对， 北京队啊， 对 啊，什么广东队等等， 这些职业球队嘛。 啊，这一次就是中国篮协为了给他们练兵，让这个大体协的联队，因为要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相当于给他们练一练啊，在这个女篮的专业队的比赛当中啊，磨练自己等等的啊。但是呢，其实有些队员确实大学生的队员动作比较大啊，犯规呢据说也挺多的。然后通过这个比赛啊，大家我看到相关的人士，包括女篮的队员们、也是站出来了。孙俪的队友今天就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发文为孙俪发声了啊。他说，第一点，这是中国女篮职业联赛，大学生参赛不算名次，不算成绩，明显是找职业球队陪练的，就这个意思。 就是啊， 啊，就是那个意思，你们本来就不算名次， 那还下狠脚啊？ 那你这动作是不是应该稍微轻点的？ 对呀， 啊，别这样的，你说直接把人家职业生涯都差点给断送了，能行吗？ 所以说以后这种说是这个大学生球队拉着职业队一块进行陪练的形式，是不是也值得商榷思考啊？ 哎，反正这个职业联赛为某个队来练兵这事儿，好像这女篮这出现了啊，包括这个中甲之前足球那边也出现了，都是为了某一个这个所谓的球队来练兵等等等等的。当然他的队友胡鑫宇还写到说，球品及人品即已经致使对手受伤，连道歉也没有，最起码的担当在哪里呢？你看这事儿。 是，我看见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哈。80公斤就说那个21号真挺黑的，应该有一个后续的这个说法哈。 哎，另外这个他队友还质疑说，第二点，说这致使他这本队队友受伤之后了，替补席的队员怎么还有时候好像笑出来这感觉了？这太不应该了。 是的， 这表情管理有欠啊。 这个一个是表情管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品德问题了吧哈。 哎， 这有人受伤了，我觉得无论是队友也好还是对手也好，你首先应该想迸发出来的一个想法是说，哟，有没有事儿啊？ 对啊， 有什么大事儿哈。 哎， 而不是说就啊，我看别人的笑话。 另外一点，这位他是队友胡鑫宇还说了，就是 WCBA 的后勤医保保障就是基本上开玩笑一个状态。 哦， 我也关注到了，受伤的孙俪在场边躺了接近20分钟，就没有相关的救护车给他送医啊，等等等等的， 20分钟， 哎呦，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吧， 20分钟。 我们知道这个 CBA 的关注程度是非常高的哈，有一个球员躺地上，你别说20分钟，20秒，估计马上就有人给抬走了，抬出去了啊， 是 该怎么治怎么治了。这个 WCBA 虽然关注程度低，但它也是职业联赛呀， 没错。 按理说和 CBA 应该都是一个档次的， 同一级别的， 对吧？同一级别的，可是这个配套似乎不是同一级别的哈。 哎，是，所以真的希望。啊，不只是说这个女篮联赛啊，各级的这个最高水平的我们国家的联赛都能越来越职业， 嗯， 因为这个联赛本身的职业性也是一种精气神的展现呀，啊，就是你这个够不够职业，人家就是不了解你这联赛的，看一看说，哎，我愿不愿意继续的来关注这个相关的比赛啊？ 是 啊，当然，话说回来了 ，WCBA 整体的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嗯， 啊，就出了一个这事儿，赶紧抓紧的来重视重视吧， 嗯，是。很多朋友也在关注了，1908说了，希望对方不是故意的。对，如果不是故意的话，我们都能理解。 哎呦， 可如果真的心存了一些这个其他的想法，那就真的得有一些后续的处罚了吧？ 没错啊，尤其是这个打篮球啊，男篮、女篮都包括在内。 嗯， 垫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就是， 因为对方的下落他是没有任何的保护。 嗯， 这个 完全凭惯性的哈， 寸劲儿可能踩到那一下，整体的就非常严重的一些损伤。 嗯， 你说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这个谁也不是什么这个测谎仪，我给你测一下，你是故意的吗？是不故意的吗？等等等等的，这个一般来讲是从结果上来论，可能比较的公平了。 嗯，是，关老爷说那个球员呢也是有点背哈，投篮动作不大，跳的也不高，但就是那么一个寸劲儿， 哎， 就给崴着了。 是新开路56号，他说感觉不是故意的， 希望不是故意的。 哎，是我们期待着都没有这坏心眼儿。 对对对， 啊，否则这动作真的是太过分了。 嗯， 当然了，说到篮球这边，很多朋友也是最近关注到周琦在澳大利亚打球啊， 嗯， 大家说了，那未来是不是咱们中国篮球为了提升，拓展一下？ 哎。如果说能有越来越多的球员出去留洋哈，这对于中国篮球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儿。无论是去NBA 或者说去 NBL、或者呢说去欧洲的一些篮球联赛，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篮球水平的提升都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没错 啊，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前辈，像姚明啊、易建联、王治郅、巴特尔，包括孙悦啊，很多都在 NBA 打过球。无论在 NBA 那边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成就，对于自身的篮球技艺提升，对于俱乐部的水平提高，对于中国篮球的水平提高，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哎，是，当然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关老爷说了，肌肉是保护骨骼的， 哎，是的， 很重要。说曾凡博是肌肉太少了，可能比较容易受伤。 嗯， 确实，曾凡博他就是到海外去打球的之一嘛。 咱们之前那个国家篮球雏鹰计划嘛， 哎， 他就是很好的一个代言人。 对， 也希望他在那边呢，能够学的一身技艺回来，可以报效国家队。 是，就是说国家队这个也是有精气神的。我们说每一个人有精气神，国家队难道没有精气神吗？大家想想。踢足球里的比如法国巴西队，哎，那是什么一个精气神，人家一出来说，哎呀，我是 王者之师啊。 对啊， 哎， 啊，或者意大利虽然现在磕磕绊绊的不一定进夏季世界杯，但 曾经辉煌过呀， 啊，毕竟人家也是新科的欧洲杯冠军啊。 对 对， 对， 哎，这个球队他有自己的精气神， 哎， 这精气神你看 我们是， 哎呦， 一出场，哎，屡败屡战那支队伍来了，永不言败的那支队伍来了，你要这么说咱也有啊 咱们中国男足也有精气神儿， 嗯， 啊，精就是，哎呀，金打，这个金，气，经常气球迷，这个气， 嗯， 神 呢， 神神叨叨的， 神叨叨的， 哎， 成绩这个管理方面也神神叨叨， 哎，是是是，啊，所以咱别抓那方面的精气，神神叨叨那方面别抓，就是我们这个运动队啊，中国足球男足，未来怎么咱们比如说包括男篮也是啊。咱多点在海外效力的 是， 他说20好几个全是海外高水平联赛，咱一回来，哎呀，对方一看咱这牌，哎呀，这是 NBA 效力的，哎呦，这是西甲效力的， 嗯， 这英超效力的，这咱整体的这经济值一下提升上去了，是吧？ 哎，对， 你看， 就希望这么多年轻的球员哈，不要看见这个暂时眼前的一些所谓的奖金啊、工资的这种诱惑的待遇，而从职业生涯长期的发展去看一看， 哎， 不如啊，我们更多的到这个海外留洋，看一看这个世界之大，看一看别人的技艺之高，我们也学习学习， 哎， 然后再回来，相信 你看 您想挣的这个工资啊、这个奖金啊，该是您的还是您的， 哎，多。 完筋以后了，其实也好使。 就是 啊、另外说，有朋友说了，你这自己培养不出来的这个、很有精气神的高水平的这个队员的话啊、咱能不能引进一些啊？就像之前的规划球员，好像已经成为了男足的精气神的代表人物了。 就不敢提呀、啊，不敢说呀。 你说这个规划队员起到这个精气神的标杆的作用了吗？ 我现在一提规划这两个字，我都生理性的想。 啊，关键是什么？规划队员能不能再归来就不一定了。这事儿据说呀，马上咱们来连线一下腾讯，不好意思，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老师您好。 康乐，夏萌，晚上好。嗯， 哎，袁老师，今天看到您发的一篇文章，也是分析了，好像这些规划球员在下一阶段的几场比赛当中不一定能够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足球从前几年引进这个入籍球员，主要是以这个当时的广州恒大队为主，而现在呢，广州恒大集团发生了一些经济危机，导致他们一线队本身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训练，现在球队是在队长郑智的带领下大家进行自发的训练，每天就是说据这个现在广州队的球员介绍，他们就是类似像踢野球一样，到了下午自己开着车背着包去训练，然后训练之后自己再把这个脏衣服拿回家洗，基本上没有不是基本上就完全没有俱乐部任何人去管，都是球员现在自己自发的行为，所以说现在但是对于规划球员来说，他们当初是跟俱乐部签的合同，而现在广州队现在已经欠薪，从九月份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工资了。之前规划球员在前方打比赛可能也是无暇顾及跟俱乐部进行谈判，这次呢两名规划球员像骆国富跟着蒋华泰回来之后也是希望跟俱乐部当面进行沟通，但是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广州队一线队所有球员都没有开支，他们背后的母公司广州恒大集团现在自己面临这个经济危机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如果说这些规划球员的工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他们也有可能不会再参加后面的比赛了。 哎呀，那这个影响是不是相当大呀、啊、袁老师啊，如果他们不参加。 那没办法，其实我们说了，当初我们引进这些我们把这些巴西球员变成入籍球员，就是大家说的规划球员，并不是说完全建立在他认同中国足球文化，自己特别想代表中国队然后去参加比赛，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引进这些入籍球员是给他们比较高额的年薪，包括有高额的签字费，应该说打动他们的待遇方面是更加主要的，而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了这些待遇做保障，可能他就会觉得我跟你签的这份合同就是一份合同，我为你中国队效力，但你现在没有人给我工资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不为你踢球了。 哎呀，那意思就是他们还主要是冲钱来的呗，是不是袁老师？这些 人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嗯，好像是这样。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袁老师。哎呀，当然了。那如果说咱们就打最坏的一个打算，袁老师，他们不回来，您觉得这个留给李霄鹏指导，是不是这个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尤其是咱们大过年那会儿还要打越南队啊，袁老师。 这个困难，我说现在如果说规划球员不能回来参加比赛，肯定要比李铁在的时候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李铁在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在讨论为什么不用规划球员，为什么不把规划球员上场时间多一点，而在现在对于李霄鹏来说可能就没有压根这方面的考虑了，因为他手里就没有规划球员可以使用了，对于这个对于球队的战斗力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角度来说只能对于李霄鹏来说那就依靠我们纯正的本土球员的力量了，就当做我们从来没有引进过规划球员是吧，就用我们现在这些本土球员吴磊啊为主的，包括更年轻的球员，其实过去我们看李铁在的时候国家队一个是靠规划，二就是靠年纪比较大的老队员，95年以后的队员使用的比较少，对于李霄鹏来说可能他就要考虑是不是能更多的使用一下年轻队员，因为对于国家队来说现在想打进卡塔尔世界杯不太现实，出现希望微乎其微，那还不如为后面亚洲杯啊为下届世界杯练兵，那我们就应该多使用95、97、99甚至2000以后的球员。 嗯，我们今天话题还要聊一聊精气神这方面的事儿。再问袁老师一个问题啊，您觉得现在您比较欣赏的、比较有精气神的队员是谁呀？ 是说在国家队吗？还是说 都包括了？ 您采访那么多人，就感觉哎，太有精气神了，这个小伙有没有？ 嗨，那如果其实大一说有很多，无论是国际足坛还是说国内足坛，如果说是在咱们中国足坛，或者是在咱们北京球迷，因为咱们毕竟是北京体育广播嘛，你看老的，你像这个在场上徐云龙、赵佳一，确实是在场上，他只要一在场上，为什么大家管徐云龙叫龙队叫队魂，管佳一说是在场上，不管什么时候他在场上那种精气神，小伙子无论是从气势到场上这个踢球这个风范，都比较有这个气质劲儿。我觉得像龙队啊，包括佳一啊，都可以配得上你说这个精气神这三个字。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为您带来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夏萌康乐陪着各位。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各位可以继续的点赞和跟我们留言。现在在听听 FM 的点赞助力榜当中排在第一的有没有变化呢？哎呦，永远的儿媳妇篡位了。 1908今天就去修阳台了。 1908还排在第二。哎呦，两位都是精气神的担当啊！第三一抹绿色，第四孙东龄，第五9489，第六7250，第七爱吃水煮鱼，第八3255YY，第九思雨，第十特梅普。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给各位继续的聊回来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延庆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区教委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大力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并取得显著成效。据延庆教委赵永超介绍， 我们目前掌握滑冰滑雪的技能学生人数达到28500名左右。 显著的成果离不开积极有效的工作方法。据赵永超介绍，自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期间，延庆区教委便启动校园冰雪10-100,000,000工程，通过带领中小学上冰上雪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冰雪、接触冰雪、爱上冰雪。 利用10年的时间开展100项的冬奥主题活动，你比如说迎冬奥运动会呀、宣讲赛呀，然后普及1000项冬奥知识，培养万名学生掌握冰雪技能。 为了一探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实况，记者来到了延庆区太平庄中心小学。作为全国冰雪特色校，太平庄小学本着人人会滑冰、人人有项目的目标，在区教委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发展起了特色的冰雪运动教育。太平庄德育副主任哈淑英说， 我们学校呢，从2016年开始的是自建的冰场，然后春夏秋三季的这没有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开展轮滑。咱们的目标是人人会滑冰，人人有项目。 全员上冰雪是这所川区小学最大的特色。该校体育专项教师刘贵福认为，让冰雪运动伴随孩子们一生，对孩子们的成长很有意义。 把这项运动作为学生一个终身发展的一项运动，不在于他能否拿到成绩，在于培养他的一个兴趣爱好，争取让他这个兴趣爱好伴随他的一生。 除了冰雪运动本身的培训之外，音乐与滑冰、绘画与滑冰等各式各样的奥林匹克文化宣传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哈淑英表示，这些活动培养了孩子们敢于探索、不惧困难的品质。 滑冰运动和音乐的律动、音乐的节奏结合起来，孩子们在冰上舞蹈，然后再一个咱们开设学校的这个芦苇画的这个校本课程，咱们通过这个课程的开设，孩子们将这个轮滑与滑冰过程当中的这种不怕困难、勇敢拼搏、努力竞争的这种意志品质捕捉到这个当中的这种镜头，然后通过芦苇花制作的形式来给它展现出来。 今年上6年级的袁月来自学校的速滑社团，他擅长的项目是花样滑冰。在经过学校的花滑培训之后，他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了。 我现在变瘦了，身体也越来越健康了，之后带给我的快乐更多。 为了进一步了解延庆山区小学的冰雪运动开展情况，记者来到了距离延庆城区55公里的珍珠泉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小规模山区农村小学，总共有30多名学生。您别看它体量小，但学校几乎全体师生都是冰雪爱好者。一到冬天，学校旁边的采石河就成了大家的冰上乐园。校长姚进京介绍， 学校门前有条河叫采石河，到冬天气温低，冰期长，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自然资源，冬天的时候形成一个天然冰场。要说我们到这个县城里边去那些室内的冰场，这费用比较高，学校承担不起，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资源啊，建设这么一简易的冰场，但是也能满足孩子们的滑冰的这个需求，孩子在这上边滑冰，疏解心情，孩子也特别高兴。 在珍珠泉小学，尽管校园冰雪设施有限，但不管是有冰期还是无冰期，冰雪运动都伴随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姚校长介绍， 在无冰期的时候，我们开始轮滑、旱地冰球、旱地冰壶等体验课程。等到冬天，我们利用这个冬季的天然冰场，然后让全员学生上冰上雪。通过这些课程和活动，其实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体验奥林匹克文化啊，冰雪与体育、冰雪与教育的魅力。 学校的冰雪教育和采石河的天然冰场，让冬奥的光照进了这座距延庆城区还要走50多公里的山村小学。在区教委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孩子们也有了去真正的滑雪场进行专业培训的机会。专业的训练让姚校长看到了孩子们接触冰雪运动之后的改变。 现在冬天呢，他感冒呀，这些患病率啊就明显少了，这些小眼镜小胖墩儿啊也少了，就是近视率、肥胖率降低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成绩明显上升了。我觉得就是滑冰、滑雪、体育运动的带来的好处。 无论是太平庄小学全员上冰雪的基本原则，还是珍珠泉小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冰雪坚持，都积极响应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助力加油。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在更多学校的努力下，更多的冰雪梦想在孩子们身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最新鲜的资讯， 3、2、1，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 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聊一聊精气神这个事儿哈。这事儿吧挺悬的，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但是身上有没有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一眼我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妖精。 哎呦， 妖精孙悟空他最有精气神 啊。 孙悟空的眼睛怎么练出来的，各位啊？ 人火眼金睛 啊，怎么练出来的呀？大家 熏出来 啊，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练了9981天还是7749天来着，总之把孙悟空这火眼金睛练出来了。哎，你别说孙悟空这演员六小龄童老师真是经典啊，演的。 那怎么着，你让大伙儿也熏眼睛吗？ 不是，那不行啊，大伙儿也不是孙悟空我指的就是这个眼神太重要了。 哎，你说这个女生吧，有的时候在提升自己比如说这个眼部精气神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说画画眼线呀， 哎呦， 抹个眼影啊，戴个美瞳啊， 啊， 哎，本来这个就刚睡醒那个还有点睡眼惺忪的那个样子哈，马上就改变了。 哎，是，嗯，啊，画完以后了都变成了什么样的眼 神？火眼金睛 啊， 看我看我 勾人的眼神啊， 哎， 啊，都可以去演妲己去了。 哎呦，男生吧我觉得也能画眼线，就是看着有点奇怪 啊。男生也能画眼线， 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这都有没有性别的这个框框 啊。哎，好像之前世界杯韩国队那个守门员还， 啊，门将人不还抹防晒霜抹的白白的。 哎，是，嗯，大家可以变得更加精致一点 是的。 哎，我突然想起来精致这个词儿，我这两天要重新看《红楼梦》嘛， 嗯， 贾宝玉他爹贾政说了，那个贾宝玉，你就在这作吧，你就是精致的淘气。 哎呦，精致的淘气， 啊，哎，对，哎，这有意思是吧？这精气神， 哎呦， 哎呦，贾宝玉那眼睛多大呀？ 精致的淘气，哎呦，我真是学了个新的夸人的方法了啊！ 13071H 也是新朋友， 对， 他说的孙悟空应该是7749天在那老君的炼丹炉里边 啊，反正时间很长了啦。 啊，哎，是。嗯，1908他说了，确实是这个孙悟空的眼神，人家精气神烧出来的。哎呦，林芳倩他说了，一会儿咱们是不是有精气神这种歌曲出现呀？ 得有， 那必须的呀。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相关的歌曲。 哎，是， 嗯，刚刚还看见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精气神哈，都觉得好像年轻的这个更年轻一些的朋友反而更容易有精气神，还说这个赵欣彤 啊， 今天说赵欣彤这个95他应该是 年轻 零零后吧， 太年轻了， 24岁应该是零零后了哈。 哎 哎，就这么年轻，号称是小丁俊晖的接班人。 你看， 你看，人家这么年轻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他今天在这个斯诺克英国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你看一杆破百，6杆50加， 哎呦， 这么好的比分，这么好的成绩，拿得了这个夺得了排名赛的冠军。 你看 啊，后生可畏啊， 哎呦， 年轻就是有精气神的。嗯，代表 没错啊，年轻脸上胶原蛋白就多， 嗯， 胶原蛋白一多呢就容易反光， 脸不垮 啊。对呀，啊，好像怎么拍365度拍摄， 365度 旋转拍摄都无死角啊。 啊， 年轻就是有精气神，所以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时光啊。 嗯，是，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还有一个有精气神的谁呀？ 这是 NBA 的巨星魔术师约翰逊。 哎呦， 他儿子 啊， 哎，我知道， 哦，我知道那位， 这我这发这图就是，各位， 我知道那位， 就这位叫 EJ 酱 啊。 哎啊，他 也是一个妖，哎，我对不起， 也是一个 对不起， 也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啊， 哎，妙人，妙人， 哎， 妙， 是，哎，这个确实魔术师他儿子 EJ 酱啊，人有自己独特的精气神， 哎， 这个咱们也尊重吧，是吧？ 对对对， 哎，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我就这样，我这样我愉快，我这样我高兴， 哎， 你高不高兴那是你的事儿，我得先高兴了， 啊， 这是现在当代年轻人有精气神的一种体现哈。 没错，这边灰太牛郎他说了，赵欣彤未来可期，少年老成啊， 是的， 难得难得。 好像打斯诺克的吧，都特别容易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就一下就出来了，但是吧， 啊， 很快。 快，你就觉得这个胶原蛋白在他们脸上流失的速度特别快。 哎呦，这为什么呢？总熬夜吗？ 一个是熬夜，还有个我觉得哈，斯诺克可能还是费脑子吧。 啊，是，这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运动也挺费脑子，就是电子竞技呀、啊。 哎，对对对。 啊，哎，这算运动吗？电子竞技算运动吗？ 算竞技 啊，算竞技。 嗯 啊，但好像没坐那儿，除了手指头运动呢，身上 大脑也在飞快的运转吗？ 大脑也在运转。先生北三儿他说了，康乐，你发这个魔术师约翰逊的儿子图片，是不是你对他情有独钟啊？ 哦， 我对人情有独钟，人能看上我吗？人家都是时尚圈的人了， 哎， 你看 我们是那， 我们是。 土味圈 啊，我们土味圈了。哎呦，我这衣服也不比他那个 EJ 酱的差多少，现在我这 你俩可以 PK 一下。 哎，当然这人家那个酱的，它的这个上面的都是估计纯金金片的。 你这个， 我这是稍微的铂金的吧？ 不，我觉得效果都一样。 哎， 都闪亮亮。 啊，所以大家，我认为什么呢？精气神主要来源对自己有自信。 嗯， 一个人有自信了，拿捏住这个气质，你把握得住啊。林芳健给我们发一个，谁呀、啊？这是，哎呦，张玉宁， 对，总爱在自己的头发上开始做做文章的年轻的球员。 哎，张玉宁这头发，我觉得怎么长这么像梯田呢？那感觉。 现在流行梳这个像什么大油头 啊？大油头， 嗯， 啊是，反正别真是油头就行。一旦真是油头的话，属于是叫什么？ 不要粉面。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头发头油分泌过多，容易。 脱 发、哎、对， 是的，到时候就时间再一长，就该在这方面操心花钱了。 哎，可不是吗？这边还有朋友，米萨米啊，他说：“哎呀，女主播刚才那个大笑啊，夏萌你的大笑很有精气神啊。”我发现了，女生，尤其是女主持人，尤其是广播界女主持人，有独特的笑声，这辨识度一下就打开了，真的、 哦，真的吗？ 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屋的，其他屋的。啊，包括以前的著名主持人当中，女生里边笑的特别有特点的，是不是一下给人带来精气神儿？ 哎， 这种冲击感。 你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们的一位同事。 哎， 不过他节目现在不在咱们这个时段哈。 你看， 也是咱们体育广播的。 哎， 一位，那笑声也是非常的响彻云霄 啊。是，就是他一笑。 他一笑，我每次他听他广播里边听他笑，我就会把这个钮稍微关小点儿。 哎，是，他一笑的，有时候把我的耳朵里边的这个给东西给震出来。 哎呦嗨，哎，还有一些人吧，就是他一笑，你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你也想跟着他一块笑，我就属于这种人。 哎，所以 笑 的 笑点很低， 对，我说这个，咱们今天聊话题叫精气神儿、 嗯， 笑它是很重要的精气神的一种展现 啊，对啊， 而且它是什么呢？带动整体的氛围。 嗯。您说笑一笑十年少哈， 哎， 笑呢可以让人打开什么肺经啊， 对啊， 反正对身体有好处的。 哎、嗯，是，而且笑一笑啊，能让您的整体的身体的分泌，我前两天看到了什么多巴胺这那的， 嗯， 这个激素 内啡肽什么的哈， 哎，是让它多多的分泌、嗯，您感觉这个精气神就非常的饱满了。 更有甚者说笑多了还能减肥呢。 啊，笑多了，哎呦。笑多了， 笑出八块腹肌呢！ 啊，这个意思啊？ 对， 哎呦， 所以我那么爱笑，我就指着这减肥了。 哎，是啊，所以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精气神全来了。 嗯 啊，当然，大家在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给您带来这样一种感觉：有心情不好的，跟夏萌康乐沟通吧。啊，有心情不畅、事业不畅、工作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看一看这一时段的微博、微信。都不错啊，大家互动的。而在听听 FM 当中，点赞助力榜给您公布一下，排名第一的1908反超了啊，第二的永远儿媳妇，第三一抹绿色，第四9489，第五孙东玲，第六3255，第七7250，第八飞宇，第九爱吃水煮鱼，第十1717。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今天节目两小时晚高峰的金戈铁马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精气神这些事儿，如何？展现更好的精气神呢？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啊。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那谁，我不说名了啊，说名就得罪人了。哎，我说这个小伙长得这么支棱，这么帅，怎么有点小驼背呀、啊？长这么大个儿 啊？这么大个儿有点小驼背，是谁？ 哎，有关系特别好的，往上拍两下，给拍两下。哎呀， 哎 哥，那个啊，我这。平时提醒我行，不提醒我这注意不了。 哎， 我说你这习惯的问题，习惯成自然。 哎， 精气神儿。 这是谁？ 啊， 管你叫哥，那肯定这个年纪小嘛。 啊，是。 把范围缩小了，个子又大的哈。 你看， 你别说个子高的男孩就容易驼背 啊。对呀、 啊， 他有时候不注意，真的不注意。 对，有的时候也不是他的错哈，他呢就是想可能更清楚的听到你在说什么。 你看， 不自觉的就得这么勾勒着。 哎，是，这边还有。1908说了，聆听别人说话也是很精神，哎，是吗？ 哎，是的。 哎，就是尤其聆听说话，你得有点动作。 嗯， 是手这样的， 频频 像我这样的， 哎呦， 这样的。 你莫不是 这个拖着 啊？ 手一个手拖着，这不够极致。这样、俩手拖着，这样呢，就像一个花朵一样，就是。你就是太阳，我这花朵就这样的。 你有点辣眼睛 啊，这才能显示出精气神来。 我看着你，我也不想说话了、 我听进去了。 哎，不过你说的真对哈，就是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了。 哎，对，尊重人。 对你，哪怕你没有什么说这个频频点头、面带微笑、还口口称是的这种状态，但你也得有一个认真的眼神传递给别人。 哎，是。像我一般的话，跟别人交流的话，我肯定眼神100%眼神沟通啊。 你得看着他， 哎， 你得看着人家。 是， 嗯， 尤其对方如果是一个美女的话，我眼神必须得，哎，就是，明白吧？ 哦，是吗？ 你就是你尊重人家呀，你别、别因为人家是美女啊，你就是怎么忽视人家了？不行， 把人家看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啊。那倒没有，都是、我们都是大大方方的人 啊。 对，哎，互相之间这个眼神的沟通啊，其实就是展现一个人精气神，什么自信、大度，对不对？ 哎，这个方面说的还真是对哈。得尊重别人的时候呢，自己的这种内在气质也给连带出来了。 哎，是，大辉他说你们有这么支棱吗？哎，我们就这么支棱， 啥意思？ 支棱就是。像小鸟把翅膀怎么？ 他说我们不支棱吗？ 啊，对啊，刚睡醒，咱得把翅膀，拍一拍，这种感觉支棱起来了。 我们可支棱了。 哎，是咱们精气神如何来展现出来呢？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接下来咱们几分钟之后吧，尝试联系一下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 哎，是的。 哎呀，马老师这个消息应该很灵通啊。 对对对，那在连线马老师之前呢，给大家做个这个背景知识介绍哈。 是， 就是说到关于男女国家队足球方面哈，男女足的国家队管理情况。 你看， 据说以后是不是要就是垂直参与啊等等的，这怎么垂、 哎、 怎么个垂直法呢？ 啊，是啊， 怎么这么的悬呢？反正现在啊，这个中国男足也好，中国女足也好，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的，都是刚刚换帅，而且这两支球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未来球队的管理是否由总局垂直参与。 哎，是。 男足也好，女足也好，这边呢都是非常快速的就完成了换帅的工作，也说明呢各方对于中国足协对国家队尤其是教练组的管理还是比较失望的啊。说的尤其是男足这边，但中国足协呢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国足管理者呀，彻底抛弃足协的做法也不合适。据说呢有关国足管理不排除会采取新的方法，比如说成立国足备战领导小组。 哎呦 呦，这成立一个小组抱团一块去管理，这能管明白吗？ 哎，能把这个中国男女足管得更有精气神吗？ 哎， 这事儿具体的必须得让马德兴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马老师您好。 哎，你好。 哎呀，马老师今天看到最新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总局有可能将会参与到男女足相关国家队的这个管理的部分。我看到有网上很多消息，甚至有猜测啊，说什么这个足协的主席陈戌源先生未来会不会调动等等的。马老师您这边跟我们讲一讲吧。 我觉得这个各种心情各种说法嘛都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毕竟都关心中国足球嘛。而且中国足球怎么讲呢，就是男女国足今年就是说一个奥运会一个12强的表现都不让人满意，所以呢我想有各种做法都是很正常的。那么相应的整个就是上面就是说是不管是中国足协也好或者是国家体育总局也好，就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想呢也是怎么讲呢也是很有必要。毕竟怎么讲呢，就是 各种情况就是说是比较复杂嘛，大家联起手来一起去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就是说是男女国家队目前整个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还是有别。所谓有别呢，就是说女足整个这个项目呢，因为是参加奥运会的，它是那个国家队，所以呢，它在整个这个管理方面呢，比如说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就是说明确提出了有一个那个三大球那个振兴计划，或者说是一个振兴工程，就是针对整个这个三大球的整个这个项目，尤其是你像女足作为奥运会的整个这个参赛队伍纳入到整个就三大球整个这个工程里面。我想呢，这个也是说得通，或者说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喂， 是的，马老师，另外呢，关于国家队这方面，今天还看到另外一条消息，说这规划球员，有可能人万一要不回来呢，这种情况是不是存在的，马老师？ 对，那个就是说我刚才接着刚才那个说，男足的情况呢，相对来讲比较复杂，复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参加奥运会的他不是国家队。国家队呢，相比较而言，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世界杯。所以呢，有关方面就是包括从国家体育总局也好，到就是中国足协好，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就是说是小组这么一个方式。怎么讲呢？因为就今年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特殊在什么？就东京奥运会，因为就是说是四十强赛结束之后呢，其实四十强赛呢是国家体育总局跟那个中国足协一起大家一块弄，所以呢就是说是。当时出去的就是说是到前方去的，一个是那个陈锡元主席，另外一个呢还有祝兆才那个书记，党委书记。但是祝兆才当时的整个这个身份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是整个一块就是说大家去联合整个去弄的。到后来因为四十强赛完了之后，因为七月份马上就要东京奥运会了嘛，所以整个所有工作全部转移到那个奥运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很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可以理解的。整个奥运会完了之后呢，后面马上又是全运会，又是总局的整个这个工作，根本等于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或者说是分身无数也好，或者说是顾不过来也好，所以呢基本上整个十二强赛前期的所有工作呢，基本上都是那个中国足协一家在怎么弄。那么这次呢，就是说是因为整个这个中奥之战李铁32分钟整个这个超长时间的讲话，就是引发了整个变成了一个就是足球事件，本来是一个足球范围的事情，结果呢引发成为了变成了一个社会性事件，所以上上下下各方面都比较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奥运会也完了，全运会也完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国家体育总局跟中国足协大家一块联手来把整个这个工作来做好。这个呢我想呢就是说想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重视，从上到下，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必要把整个这个两者对立起来，因为大家都是体育系统的，足球好了，不管是足协也好，或者是国家体育总局也好，大家都是很开心的事。所以现在整个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大家联手起来，重新来做，跟外界所宣传，就是说网上传到的各种各样的整个的消息啊，完全是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不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是外界有各种这样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足协也好，或者是国家体育总局也好，大家都有集中更好的资源，集中更广的范围力量来把整个这个足球搞好，我觉得大家劲往一块使，我觉得这个对足球而言是一个好事。 是。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说，今天好像看到相关的媒体也是发文了，总结说列出了说所谓的李霄鹏上任国足之后会奉行什么的四不准原则。这个所谓的四不准原则，我看到有写的什么不准拉帮结派啊，什么排挤规划与媒体为敌等等等等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媒体所谓的一种就是写出来的 这个 事儿？ 怎么讲呢？我觉得你这么问呢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才发生的事情或者什么，你不能根据网上的消息你让我来否认或者 明白明白，马老师明白。 这个我觉得我说实话我很难回答。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听友叫阿布9180他的一个问题。对，我理解。马老师，那还想问问您对之后的这个联赛啊，各个俱乐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前瞻吗？那今年这个冠军是不是鲁能队是最有希望的了？ 应该讲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个冠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鲁能跟上海海港之间的整个这个竞争吧。不叫鲁能，叫上海，叫山东泰山。 是， 山东泰山跟上海海港两个队之间，就是整个在争吧。 那么整个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是一方面是整个咱们关注整个这个联赛，另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中超联赛整个开幕之后，还有一项很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关于职业俱乐部就是股权多元化的问题，整个这个弄，因为前一期呢，就是说是足协就是说是一直忙于整个就是那个十二强赛，也没顾得上整个这个过去。那么后面的整个这个事情，就是说除了整个这个联赛开始之外，就是说股权多元化的问题，就是也会正式提上议程。因为就是说是在今年中超联赛之前，就是说有可能会推出整个这个正式的文件，就是说是有让大家就是说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文件可以具体去执行。因为涉及到很多的一系列方面的，不管是就是说国企介入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体育局的就是说是文旅局去介入也好，因为它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间就是说涉及到一个国有资产的问题，归属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相对而言，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会有相应的整个这个文件，整个这个出台。下一步就是说不管是足协也好，或者是国家体育总局也好，相应的都会有后面会有一系列动作。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悲观的角度来讲，中国足球就是我们可以讲的说中国足球完蛋了，没戏了，中国足球中国职业联赛要崩盘了，对吧？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就有某些时候就是说咱们看到了一些就是不好的东西之后，有些东西未必就彻底会坏事，可能是一个曙光，新的希望。 没错，所谓的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 是的，马老师，所谓的不破不立，我们期待着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感谢这一时段我们连线的嘉宾，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的很详细的分析。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 再见。 好再见。 哎呦，马老师还是说了很多的干货的呀。 让他一次性都说痛快了啊。 哎，对， 前阵子也是让他这个挺憋屈的。 哎，是啊，前阵子我觉得大家也理解马德兴老师啊。那随国足这个队伍当中，这天天在一块吃饭的，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些话他不太方便说呀，各位呀，你看。 哎呀，这说不破不立， 哎， 也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哈。 啊，是啊， 你要不打破常规，不打破常态，你确实很难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啊。是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聊这话题，说精气神儿。 嗯， 哎呀，我之前有一段，我觉得我特别没有个性，我特别没有个性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当时就想一个招。 你还没个性啊？ 就是有一段时间曾经 我觉得你简直就是个性的妈妈给个性开门啊。 啊，个性到家了、 哦、 我有一段时间还没啥自信啊，没啥个性感觉。 你还没有自信、啊、 我怎么办？我当时就想，哎呦，不破不立、 啊、 要不然我就来一个剃个秃头得了。 那你没剪过这个剃过光头啊？ 但我剪过特别薄的像小草坪似的那个头发、 啊、 剪过那个 贴着头皮的那种。 哎，然后后来事实证明了还不能那么的个性。 嗯， 因为我这个跟脸型有关啊。我脸型本来就是长过脸儿，结果你看剃成那么秃的、不好看。 效果怎么样？ 哎，精气神没把握住那回 啊，就是精神大发了啊。 哎，是变成网络上精神小伙了。 哎呦，嗨，那我明白了啊。 你看， 大辉698到了这个6:20这个时间了哈，也主动的给我们发起了一些能够勾起我们精气神的图片。 哎呦，这是烤的什么牛肉吗？ 嗯， 哎呀，真好啊。 还有辣白菜 啊，辣白菜、牛肉、生菜得有吧？往里卷一下。 康乐，你能自己支棱会吗？我先去吃一口。 啊，你怎么样？刚才在这个超市买的面包是吗？ 哎呀，我不要。 你吃那面包，你看这个，你这落差那么大，你说，哎，不如咱俩这下完节目之后，狠吃一顿多好啊！哎，没问题，啊，为了咱们的精气神儿，吃的必须得吃好了呀，各位。你看，啊，这边还有朋友，大耳星叔叔他说，哎呀，这晒的是高级的晚餐啊。 对。 啊，反正这一顿应该不便宜， 肯定不便宜。 看这烤肉、 嗯、 啊，是牛肉都相当好了。 哎，正好说着烤肉这事儿呢，我也把国安的事儿跟大家再汇报汇报吧。啊， 哎呦， 刚也有朋友问国安这方面的一些困难啊、问题啊有没有解决？ 是， 确实在资金方面呢，咱们再着手解决了 啊。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就是，明年咱北京国安呢会有一个重建的这么一个动作。 哎呦， 哎，对于球队的主教练比利奇，离队的这个传闻呢，也有很多消息啊，说他会去土超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俱乐部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富。 哎呦， 最起码第二阶段的赛事依然会是他来执教的。合约方面呢，确实还剩下一年。至于下个赛季呢，也许会有变化，这个不排除。还有欠薪的一个问题，俱乐部已经开始筹划引援等等明年的事情了。现阶段是重建前过渡的一个时期，明年重建期尤为的关键。和其他俱乐部一样啊，国安这方面呢，确实资金也有困难，但是各部门的运转情况还是很正常的。 哎， 一队也非常的稳定，所有的困难目前都在想办法去解决啊，就是有、 哎、 还现在还有办法有门路去解决。 是 和其他俱乐部相比呢，咱们这个就已经能把它盘活起来，很不容易了哈。 你看是，所以说对于一个俱乐部或者公司来说，它的精气神最主要体现在哪 ？Money， 就是。经济钱这方面啊、 嗯、 太显经济神了，有钱了腰杆就硬了、 啊、 腰杆硬了就敢 买 、啊、买各种球员了、 哎、 是吧， 口气大一点都没事儿。 哎，是口气大点还得注意点 啊，也是也是、 啊、哎，我看那个最近网上有卖喷的那个是吧，哎，喷一下这口气就小了。 嗯嗯， 哎，是，反正大家在塑造精气神的过程当中都有各自的方法。刚才还有谁说让说康乐你去应聘一下吧， 应聘啥 咋的，我这在这儿，我们北广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挺好的，非得让我去足协去干去、 哦、 有个朋友说康乐你去，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当时说的吗？ 啊，是，反正我兼职还行，我主业还得在这干主持人 对，问问人家那边啊，这个 人愿不愿意、啊、 能不 能, 对能不能有兼职、 啊、另外人家那边能不能开辟一个这什么这个叫新闻足协的新闻官、啊、 新闻官， 人家已经有那个职位了。 嗯，咱们李大爷以前就是这个国奥队那边的新闻官。 哎，是是是、 嗯、 啊，你别说，一个球队的这个精气神体现，除了在场上争取胜利之外，主教练这方面场边的这个展现之外，有一部分的形象其实跟这个发言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肯定了，你看发言人有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代言人似的。 哎，对， 你的精气神就是这支球队精气神的一种体现。 哎呦， 啊、 嗯，我们这精气神怎么样？够用了吧？天天上节目，啊，就是有朋友说像打了鸡血一样，这样的有激情。国足就需要这样的激情吗？ 啊，带动带动哈。 哎，是，这边我看到各位的这个提议了，就说的挺有意思了。 嗯。 哎，托尼韦他说了，康乐疯了吗？主持人好好不干，去足协的。干啥呀？去国足干啥呀？哎， 你给大家交个底儿吧。 托尼韦， 要是足协把你给留下了，留下来了 啊， 你留吗？ 我这足协说了，康乐，你据说你是李铁家亲戚，我不能要你了，这回我去不上，我想去人不要我呀。 你是老李家的外戚啊！ 哎呦，是我可别干政了啊！托尼韦他说了，这个别趟那个滩。国足的浑水了， 是的， 有道理，您说有道理。 自带净水器啊， 哎，是。 奎托斯说，昨天滑了一天的雪，今天上班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哎呦， 赶紧回家休息一下。看来昨天是滑雪场上玩爽了。 对呀、啊 嗯， 这个很重要。什么精气神？最重要一个事儿，咱忘说了，夏萌、 嗯。 Sleep， 睡 觉、啊。 睡 觉。哎，对对对对对。 睡眠太重要了。 睡眠就是在修复你全身所有的细胞。 睡眠相当于充电，各位。 嗯， 奎托斯滑一天雪，相当于您就是手机 放电， 红色了，这格红了、 哎、 啊！您说这没休息好，第二天20%电，您就是上班去了，能行吗？ 嗯， 哎，得是睡觉睡眠好，而且睡眠好还在于什么？睡的一个是量要足，8小时睡眠好像讲究。 嗯， 哎，小孩是不是得10小时？ 小孩睡得特别多， 特别多。 对对对， 啊， 越小睡得越多。 你看， 那到长大了就开始什么呀？就什么？通话2小时，充电5分钟那种。 哎呦， 我们家孩子就是充电5分钟，通话20小时 啊，这么厉害， 精力无限。 哎呦，你家孩子赶上， 所以我现在我 你家孩子赶上哪吒了，哪吒就这样。 我比较缺乏睡眠啊，我得充个电了。 啊、哎，是、 嗯， 另外一个什么午觉，各位睡不睡啊？ 好像有些朋友有睡子午觉的习惯。 哎， 啊，你有睡午觉的习惯？ 是稍微打个15-20分钟的盹儿、 哎，对对对，就够了。 精气神立刻不一样了，各位。 是的，马上那小脸儿、脸色都不同了。 哎，是、嗯、我没睡午觉之前眯眯个眼儿，人家看我以为这谁也贼眉鼠眼的，本来眼睛就不大。我睡完午觉以后一睁开眼睛，哎呦、 哦， 孙悟空一般火眼金睛啊！ 安迪六来了。 哎呦，你看是吧？这边还有朋友，我看说无聊说了，哎呀，说到国安的事儿了，说、 嗯、 哎， 说说 接手的时候说是要重建，明年什么又要重建呢？ 啊，怎么总说是重建等等等等的？哎呀，这可能重建每年的目标不一样吧？ 就是， 就叫重建了呗。 啊，狮子也说，哎，咱能不能把这个工体座位啊、商铺啊什么的，能卖了都卖了，租的都租了， 哎， 这资金不就马上回笼了吗？ 哎，是啊，哎，这是一好招，我觉得您也有这个经商的头脑。 嗯， 啊，另外，另眼看世界，他说了，他觉得什么是精气神的最重要体现？ 哎， 头型。 头型还真是，就是我们之前说发型嘛， 哎， 嗯， 头型，哎呀，突然想起来《灌篮高手》里边的仙道那头型， 哎， 哎，这么立起来的， 还有樱木花道不也是吗？刚开始就一头乱发，后来这个削发明智要好好打比赛， 啊， 就给剃了一个那个圆寸， 还红头发，还是 红头发，对， 哎， 嗯， 头发色跟夜叉一样的，是都是哪吒系列里边的， 好吧，好吧， 啊，另外这边我看到还有朋友。哎，这谁呀？啊，拉齐奥上空的鹰啊，这是意甲球迷。他说了，哎，这怎么好像刚才聊到说这个足协啊，总局这回我看到您留这言和话这意思了， 嗯， 哎，说这个怎么好像又走什么什么样的路了吗？是不是？是不是？等等等等的这个， 嗯， 啊，这个咱们静待其变吧。 哎，说有可能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会归总局直管。 哎，是， 哎， 啊，总之，反正中国足球越来越好就行呗。啊，不管什么辙。能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成绩给抓上去就行。 哎， 你看， 圣诞经过你说，每天早上我都比闹钟提前一分钟醒，不管休息还是放假，每天早上5:30准时醒。哇，您这生物钟太厉害了啊！ 哎，是，另外这边还看到了秋风秋雨，他说了，好吃好喝的，天天吃好喝好睡好，运动还有很好的这样的表现的话，就会有精气神， 还要保持好心情。 哎呦，太重要了， 嗯，对， 好的心态特别的关键， 嗯， 啊，尤其是在调整精气神的过程当中，一般都少不了一首好听的歌曲。 哎，是的， 这个什么歌啊？ 这是加分项，加分项啊。 是， 哎，你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很有风骨的， 嗯， 就一听起来它本身这个意象，梅花啊， 傲立风雪中， 梅花香自苦寒来。 哎，是的， 就这个梅花这种植物，各位不觉得它就很有精气神吗？本身自带气质啊，这样的一种担当。 被你这么一说的，我都觉得仿佛闻到了梅花的香味儿。 而且这歌的演唱者费玉清老师， 嗯， 不也是很有精气神的一位演员吗？啊，这也演过戏。 是的。 一位歌手吧， 也是我们的半个同行， 哎，是，也当过主持人，人特别全能， 对对对， 啊，所以全能的人都特别有精气神。我们来听这首《一剪梅》吧。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足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啊，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 真情， 哎呦，这精气神一下就来了吧，各位。 是的，哎，我跟你说这首歌吧，我还听过黄渤唱的那一版 啊，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比小哥唱的还要好。 哇， 嗯， 那我下节目得学习学习了， 听一听，嗯， 哎，是， 感觉不一样哈，嗯， 没错。 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 老远的远他说了这歌好像有点暴露年龄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吧它属于是 老少皆宜， 气质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歌曲， 嗯， 好像你很年轻的人听这歌也不会觉得，会觉得吗？很老吧？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有些作品吧它就是这样的魔力，不管是零零后听呢还是说六零后听哈， 哎，是 都能够各自欣赏出其中的亮点。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您有精气神吗？都支棱起来了吗？ 今天您的精气神这种感觉有没有带给周围的人，让他们的精气神也像您一样支棱啊？ 哎，这精气神这事儿吧，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有点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哈。但是您有没有呢？这一看就能知道。 哎，是、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这个生活当中谁特别有精气神？ 那进我心，他说了，康乐，通过视频看你这衣服挺燃呢，今天带亮片的啊，红色亮片，神似 Michael Jackson 的呀。 哎 呦 ，Michael Jackson 的衣服我还真准备了，今天没穿呢，各位。 反正咱日子还长呢。 哎，是经典那个太空漫步，戴个手套，大家记得吧？ 嗯。 白色那手套戴着，啊，然后那个帽子。我都准备了， 哎， 因为本人也是 会跳吗？太空步 那个舞我模仿过一些， 嗯， 因为本人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 嗯 啊，所以这个我之前确实有学习过。大家有兴趣，哪天咱们聊到相关话题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的展示啊，各位，你看，哎呦，晨晨跟我们分享了最新的一条消息，刚才说 WCBA 的那个垫脚那事儿 啊，有新消息啦， 禁赛出来了 啊， 女篮这边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处罚规定。做出了规定是21号队员，就是这个大学生联队的那叫古一彤，通报批评，罚款5000，停赛5场 呢， 而且要对这个大学生联队给予通报批评，罚款10000块钱。 哎，那是不是就认定说他这个动作是故意的了？ 反正我看那个动作呀， 嗯， 就还是那个老话，故不故意的，我也不是孙悟空，我也钻不进他的心里边去。 嗯， 也不是测谎仪，这一般是看这个效果和结果的。 嗯，哎，因为我不太会就是对抗性的运动，我不太会玩哈，就足球也好，排球篮球也好，我都不怎么去尝试。但是就你们在踢球的时候，你们是遇到身体冲撞的时候，你们会去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啊？比如说我踢球篮球我都打我都踢， 对， 那一瞬间的话就是往上冲的那感觉， 往上冲的， 对， 也不会去想说我会不会伤到别人 啊， 不 会，不 会去想。 这个是比如在同等的情况之下去，真正就是我们就是把视线啊，把这种精力投入到比赛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哎碰上了，但不是说我故意想坏你一下，我想绊你一下，我想电你一下，那感觉这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一般来讲，总看球人可能某些动作一下能看出来了，这个脚怎么不往回收一下？都是打篮球的，不懂得收脚，不懂得垫脚的危害吗？ 嗯， 你看， 托尼维也说，只能说这个防守的习惯不好。哎，我觉得也是，这个球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当然对于胜利的渴望是要去进行一个热情的追求，但是我觉得呢，也得在保证说这个自身安全以及他人安全的这个基础之上， 没错。 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在你比赛的时候去想这些事情啊，而是呢，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就把这些意识融入在你的球风里边。 哎，是所谓的砸人饭碗，无异于损人性命一般啊。这个队员，我真的希望受伤这个队员，他能够赶紧好起来啊。这个是今天晨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的更新。 嗯， 当然这边也有朋友说了，最近C 罗他的精气神稍微恢复点了吗？这次的金球奖 没有哎。 哎呦，金球奖好像真的给 C 罗减分不少啊，各位。 不会就一蹶不振了吧 ？C 罗有点得不偿失，这回。 嗯。 以前的形象多么高大上啊，是吧？ 对啊，这次弄了一个又反反复复，还是点赞偷摸的。 小人。 评论啊、嗯， 有点小人的形象了，各位。 哎，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哈。我还是、啊、我还是给予这个帅哥更多的宽容吧。 你看， 我觉得这事儿不是他干的，肯定是他的球迷。 他家亲戚， 哎，有可能 他姐，真的，他姐主动发文就是批评梅西，批评谁的，还说是哎，你们怎么就这么看得上谁谁谁啊？而且他媳妇儿之前有前科这方面的， 真的， 前两年就曾经 弄小号 啊，就是批评过 C 罗的竞争者，所以说这一家子人，我看有相关分析说，好像这个都不是说特别的大度啊，你可以说的争胜心很强啊，但确实好像这个是。不是一家人啊，不进一家门，好像这一家人都有点这个氛围的感觉。 哎呦，C 丫头也说他不喜欢 C 罗， 你看 C 罗不好 啊。C 丫头提到是人品的事儿，哎，这人品咱也没跟 C 罗处过是吧？也不知道这人品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表现上来讲，好像就给 C 罗整体的这个形象、精气神这一次减分很多，真的。 就有的时候吧，倒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有可能你身边的人这事儿没办明白就拉了胯了。 你看， 嗯， 是啊，反正我之前啊，对于 C 罗和梅西他俩双骄之争，我是很中立的一个态度。 现在呢，有点 我现在有点小偏梅西了，真的。就通过这个事儿，让我感觉到了，好像梅西这边。哎，就更加的大度一点什么什么的，你看人家， 毕竟人家拿到奖了嘛。 哎，啊，当然我作为齐达内球迷，我也不屑于跟他这个梅西、C 罗就争这个。你俩踢再好，也没我喜欢的齐达内的竞技神高啊。那齐达内的脑袋多光亮，是吧？ 哎，总而言之呢，确实啊，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我觉得甚至是在金球奖之前吧。C 罗好像状态就一直不太好， 哎呦， 你看这个联赛当中也是啊，各种媒体啊也都用什么哑火呀、无能啊等等的一些词安插在他身上了。 你看， 确实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曼联面对水晶宫，那这场比赛呢 ，C 罗就没有什么建树。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都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大门。到了比赛下半场，弗雷德有一脚吊射，这也是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了。 哎， 而 C 罗呢，在本场比赛当中并没有贡献 啊。这边灰太牛郎他说了 ，C 罗也是普通人嘛。 嗯，是呀， 总会有这个情绪的起伏，也总会有一定的差别。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咱们评价一个运动员什么，别一竿子把人给打死，包括评价某个主教练什么什么的。别一下就给评啊，你就零分了。原来本来都评到八九十分的，某一点做不好，咔把人评为负分了，没有这个必要，那就属于黑粉的级别了。 嗯 ，C 罗 他这事儿，我认为他做的确实在就是属于社交礼仪上可能都有点失分了，这个概念的。 就是我就想起来那个有一个表情包叫“宝宝不高兴了，宝宝有小情绪了”。 哎，是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啊，对呀、啊，啊 ，C 罗可能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一个很较真的人。 哎， 所以另一个层面讲什么，就是足球对于 C 罗来说很重要，很较真，要不然你说他不重要，他能把肌肉练成那样的吗？ 是的， 啊，天天吃水煮鸡胸的。这不容易啊，各位。 是呀，所以大家还是给予，我觉得不光是给予 C 罗，是给予所有人一些些、一点点、一丢丢宽容吧。 哎，是宽容别人，有的时候也是给自己气场增加分量的一件事儿。 嗯 啊，我这人很大度、很宽容，别人批评我了，我都笑脸相迎。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哎，我这精气神一下就不同了呀，各位啊！ 是的，是的，今天聊一聊精气神哈，我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呢？ 哎， 除此之外，您觉得谁有精气神？ 对， 嗯， 张八爷他说了 ，C 罗小心眼儿，你看，他说梅西也不咋地，是被宠坏的孩子。 哦， 他说卡卡才是真正天选之子呢。哎呦。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啊，萝卜，你看萝卜白菜你都不爱，没准还爱那颗 大白菜、 酸菜。啊，反正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喜欢一个球员，你会用这个角度看；你讨厌他，用另外的一个角度看。 哎，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吧，怎么着你都喜欢。对吧，你就是你看他哪儿都好，你不喜欢一个人你就看鼻子不是鼻子，看眼睛不是眼睛的。 哎，是、嗯、所以大家这个真的我相当尊重各位的这个精彩点评啊。所以说为啥我们谈论体育比赛评价体育的这些运动员有时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呢，大家这喜欢谁的都有，尤其足球啊真有打架的。 嗯， 打嘴架我指啊，就是论坛当中打嘴架的。 没意思。 你看赖恩他说了 ,C 罗还是男孩儿。早点领证吧。 啊，还男孩呢，我的天哪、 啊、生好几个孩子但一直没领证。 嗯 啊，你别说他的 C 罗现任的这老婆还真的挺大度的。 莫妮卡 啊就认了。 嗯， 人也没要嫁妆，结婚证也没要，啥也没要的。 你没看见手戴着大钻砖吗？ 啊，钻是吧。啊，是可能。嗯，其他方面给安排明白了， 就是， 哎，是 不在乎那些了啊。 哎， 1908要先撤了，好，再见，明天接着聊。 哎，是 1908， 1908是我们这屋的梅西啊，来公布一下现在点赞助力榜吧。1908，现在，哎呦，1908现在到第二位了啊。 嗯， 永远儿媳妇儿第一，第三9489，第四孙东玲，第五爱吃水煮鱼，第六一抹绿色，第七3255YY。哎，这是第几了？第八飞宇，第九1717，第十小丁丁。哎呀，这 新朋友， 新朋友，这难道是哪位球员的粉丝吗？是丁俊晖的粉丝，还是丁彦宇航的粉丝？ 丁彦宇航的粉丝有可能 啊，就是或者还是谁的，是吧？哎，这名还挺有意思的，是吧？你看，还有朋友啊，都说了，托尼韦说卡卡被伤病影响了，当年在意甲被踢得也不轻啊。可不是吗，卡卡当年那精气神就不像踢足球的像吗？ 啊，我觉得他像是就是那种偶像剧里边出来的邻家大男孩，就是一出来自带柔光， 是有点长相，有点是王子那感觉。 对对对， 王子公主是吧。 嗯， 哎，看踢足球的好像都是有一些啊，说实话来点纹身啥的，胡子拉撒的、嗯、 对， 稍显 像贵族气十足的那种 啊。对 对， 就是卡卡是贵气比较足，踢球有很多人有点稍微脾气那一个方向的、哦、是。 哎，你说到这卡卡哈，我人生当中从来没有干过什么事儿，就是贴球员的海报在自己的房间里边。 哎呦 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喜欢这偶像啊，都会贴海报嘛。我贴过各种什么这个唱歌跳舞的、演戏的 海报 都贴过啊。 是 我贴的唯一的一张这个关于球员的海报就是卡卡的 啊。 嗯， 哎呦。那卡卡这个说明他的这 就是因为太 跨界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出圈这个词儿，在当年可能哎就被卡卡给实现了。 卡卡特别适合什么呢，他卡卡这长相弹个钢琴什么太适合了、 啊、真的 钢琴王子啊， 他的那个五官，哎呀，那个气质 你看， 嗯、 完全的是这个展现了这个精气神的一个状态。 好看 啊，所以一个人精气神不一定非得是好像很张扬那种，而是内敛的精气神，也像卡卡这种，是吧？ 哎，是的。 啊，另外我突然想到了，刚才有人提到说，男生夏萌，你觉得留胡子影不影响精气神，或者说有没有一些 提升啊，比如说留个 影响， 你觉得是好还不好？ 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会显得很颓废 啊。那种比如说转圈留一圈那种胡子呢，就感觉还 啊 嘴这儿啊连毛胡子， 我知道，这会让我想到一些这个卡通形象 啊，卡通里 边。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我可能我不太能接受吧。 啊， 嗯、 是。 哎，所以人家不说嘛，说这个男生留胡子，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了呀，一些 想不开的 事儿了，对，然后这个你自己也不收拾了，也支棱不起来了， 啊， 哎，慢慢的这个胡子也就蓄起来了。 是。 但是呢，一旦当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打算重新再来浪子回头的时候，他一定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 哎，是， 对吧？ 哎，这你老公是在你的要求之下没留很长的胡子是吧？ 嗯，对 啊，你看， 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休息了，就一放国庆放假七天，自己就开始不捯饬了，不收拾了， 啊， 慢慢的也就形象不太行。 没事，你还得盯住了，夏萌，我这边借你一个东西， 嗯， 我没事薅胡子的，有个小镊子，我借给你。 不是，你们男生有电动的那个吗？ 啊，就电动有时候就是剩一根了，咋办呢？稍微清理清理，反正， 哎，你这对自己够狠的呀。 哎，注意形象，提升自己的精气神，有各种各样的招啊。 嗯，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啊也提到了胡子的事儿啊。奎托斯他说，全世界好像是很多国家都挺喜欢留胡子的。 嗯，是的，而且我还看见很多欧洲的一些这个国家的人哈，小胡子会编成辫子 啊。是。 嗯，那我想吃饭的时候留汤什么的，就不都是弄在上面了吗？ 我们国家古代也兴留胡子 啊。对，我看见这个关二爷的照片了， 哎，是发的是关羽，关老爷的照片，很多啊，这个包括古装剧啊都是留胡子。 嗯， 另外刚才你提到了说好像哎一个人是不是留胡子容易显得颓废是吧？ 对呀， 贾宝玉之后最后几集大家看的那个红楼， 嗯， 贾宝玉那胡子留起来了，完全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他好像就是看破红尘了。 哎， 嗯， 是，所以这个，那我更不敢留胡子了。我这前两天本来想让自己变得成熟一点啊， 嗯， 因为有的听众朋友说了，康乐，你这显得太这个年轻了，压不住场，不行啊，你得这也得往那个什么那个叔啊那个级别，往那个级别方向发展 啊。对对对， 但我 不 行啊。 流行有一种精气神叫什么大叔吗？ 啊，不行， 嗯， 我这个气质方面，我往那方向留不了。 你还是大哥吧。 我这小弟级别的， 嗯， 各位叫我弟弟就行了，别往那个方向领我。 来了，老弟。 哎，是，嗯，老弟，我看行。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诸葛亮还都有胡子，又一抹绿色，说，哎，这欧洲很多球星留胡子可好看了。 嗯， 巴蒂斯图塔那胡子。你看留的， 就是，可能也得分人吧。你看这个325也说，男生留胡子吧，总会显得有点油腻 啊。 又油腻这个事儿吧，现在真的是男生谈油腻色变哈。 啊，是，大家反正油腻是中年男子最大的一个气质上的敌人呢，啊。 真的是啊。 哎，是，您一旦油腻了，这精气神就不太容易给露出来了。 嗯。 啊，当然这边好早之前。刚上节目那会儿，有个朋友发了一条，说他关注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 嗯，孙海洋那事儿吗？ 哎，是，这边咱们给各位介绍介绍啊。 好的，好的。可能大家都看过这部电影吧，叫《亲爱的》。 哎， 就是关于团圆的。 没错。 找小孩的。那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和失散多年的儿子孙卓终于见面了。 哎呀，真 好，多少年过去了啊！看到自己儿子孙卓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孙海洋就真的是抱紧孩子大哭哈，许久都舍不得放开双手。那根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显示呢，孙海洋和孙卓 DNA 对比已经成功了，孩子孙卓呢已经从山东赶往深圳，认亲。 哎呀，真好，啊！ 这个认亲的现场也是非常的感人，因为亲爱的那个电影我们都看过， 是 当时呢也在想说电影结束的时候都在想说，因为孩子还没有找到嘛， 哎， 都期待说哪一天这个团圆计划可以实现，孩子能够找到。果然在亲爱的电影上映8年之后，这个团圆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哎呦， 嗯， 你看，这个真的，我看那个电影啊，给我感动的够呛。 嗯，是的， 就是对于一个人的所谓，我们今天聊精气神嘛。心里如果有很多的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那还要啥精气神啊？ 尤其是这种孩子走失的事情哈，我觉得反正如果这事儿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对于我来说可能真的是灭顶之灾。 孩子就是父母最大的魂儿啊， 嗯， 就是精气神啊，所以这一回终于团聚了， 孙海洋这精气神也找着了， 哎，对对对， 是吧？ 而且孙卓呢，现在在上高中，成绩据说还不错， 挺好。 他说这个有一天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来了两个人，很友好的跟他握手，他还有点懵呢啊，因为他说他现在家里嘛有两个姐姐，小的时候呢，大姐曾经对他说：“嘿，你是捡来的。”他一直以为姐姐是在开玩笑，现在才知道是真的。他说后来这个养父母对他呢也是不错的，但是无论如何，亲生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这个相认是必须要有的。至于说之后怎么相处，我觉得，同时又多了一家人出来爱他，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吧。 哎，是，我们讲啊，对于一个孩子的恩，什么，一般两方面，生和养，都是大过天的恩德呀。养育之恩也是大过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孙卓他这样的一个决定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总之，期待他未来，跟自己的亲生的父母也能有一个更好的一种感情的维系吧，因为确实太不容易了呀这件事儿。 也祝福他们这一大家子人吧，生父母也好，养父母也好，都能够平安顺遂下去。 哎，是。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和小朋友有关的事情。海淀区呢，全力推进3到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的工作。那在新冠疫苗专班组织动员之下呢，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2天的时间，累计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们接种了新冠疫苗28485支。那3到11岁人群第一剂接种率已经达到了79.56%哈。现在呢，3到11岁小朋友不用预约，去了就可以进行接种。 另外也关注到本市的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的门诊直接结算，外省份的患者在这些医疗机构就医，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备案，就可以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了。本市的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要率先的备案才行。目前本市的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手机 APP 或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在网上方便快捷的来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手续，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的跨省异地就医出院费用直接结算备案的参保人员，同步开通这个普通门诊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是无需另外备案的。 是。除此之外呢，最近郑州市公布了郑州市学生安全出行综合管理工作方案，这个里边就指出了啊，说郑州市公安交警部门将积极配合市教育部门，市文明办将接送学生车辆人员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到学校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班级，甚至是3好学生考核的评价范围。所以这个方案就直接把交通违规行为和能不能评得上3好学生就给联系起来了哈。那有些家长呢就觉得说，家长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孩子评3好学生，这点让人觉得有点欠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在学校很多小孩还真的挺在乎这事儿的。我上学那会儿好像我还挺在乎的。 在乎就是家里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你吗？ 不是，我在乎3好学生。 那谁不在乎？ 这多有， 我以为你那个时候就这么多虑呢。 这多有精气神一事儿啊，是吧？ 是啊。 学期结束之前我公布一下，这一学期我们班的3好学生，第一名1908，第二名孙东龄，第三名爱吃水煮鱼。这多有精气神的事儿啊， 是 吧？是 的，你别说这个得3好学生啊，真的是每一个小朋友一到学期末最真切的期盼了。 是，这边有朋友说了，今天的这个点赞助力榜说及格了，多少了？我看这是啊，20多万了， 及格。压力好大呀。 各位您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呀，我们现在点赞助力榜大家都非常给力，第一名今天最后的点赞助力榜永远的儿媳妇，第二9489，第三1908，第四孙东龄，第五爱吃水煮鱼，第六3255YY，第七飞宇，第八一抹绿色，第九1717，第十小丁丁。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和点赞当然说到今天话题的时候，我们总聊到精气神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在感情方面，夏萌似乎也有精气神儿。 怎么说， 感情的精气神就是什么，比如说在爱情啊，或者说是友情，有一个叫保鲜期 啊。 保质期、保鲜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哎， 就说这个保质期，多长多长时间哈？好像说男生和女生在一块儿，这个保质期呢超过一年，哎呦，这俩感情就不太新鲜了，可能就保持不住新鲜感， 哎、 就失去了激情等等。哎，说法还挺多的哈。 啊、没错，如何让我们的感情保鲜、保持各种各样的新鲜，这是今天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啊。 嗯 啊，毕竟感情太重要了，各位。这首《新鲜》送给您呢。 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用珍惜把握时间。 我们的爱最亲切，保留原味， 轻轻一别闭上眼， 情绪的你感觉上有些酸， 再回味 又变成甜， 快乐的 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 感情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 亲吻的瞬间。 哎呀，所以我总结出来了，要想保持充沛的精气神，最有用的是啥？耐情啊，各位。 那可是爱情也有保质期啊，如何保持住爱情的保质期呢？ 也不能总换啊，是吧？咱也得要求长长久久的。 就是 啊，所以爱情的保鲜，这好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呀、啊。 嗯， 你看， 要解决起来也很好解决 啊？咋解决、啊？ 就是看个人喽。 看个人 啊？ 看自己的修养吗？ 看你对对方的感情喽。 啊，看看你对我的感情有多深？ 哎。或者呢，不现在不说吗，这个爱情可以转化为亲情，甚至友情、 哎、 甚至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多重感情。 没错，也可以转化为一种相见两不厌的伴儿。 哎，都可以、 就是、到最后说实话，各位啊，别追求啥爱情甜蜜又浪漫这那的，没用。我跟你讲，最后就是老伴儿好像最贴切了。 是的。 哎，各位跟老伴儿要不要就一会儿逛逛超市啊？ 哎呦，怎么又逛超买菜去啊？ 感情保鲜不就是经常逛超市吗？ 啊， 逛超市 遛弯遛弯。 如果您俩感情好的一个程度，我总结到了，俩人能一起逛超市、逛菜市场，一起跟商贩讲价， 就一起去做同一件事情。 哎， 无论是逛超市啊，哪怕就是看一部电视剧，能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保质期啊，您就不用担心，且着呢，尝着呢啊。 哎，尤其讲价很重要，俩人一起能为一个事儿，哎，能便宜点不？再便宜两块呗。那我走了，哎，旁边那个必须得帮拉着。哎，别走，别走，别走！ 旁边那个不能拉， 啊、不能拉， 小贩去拉， 啊、小贩去了。旁边的还得说， 那个、 赶紧走。 等一下说，不买不买，走走走走。 不买不买不买， 别耽误时间了，快走，赶紧的。 哎，嗯、是，你看，水煮鱼和托尼韦说来，夏萌相当有经验，在感情保鲜这方面，是夏萌在这方面那是相当的教师爷、教师奶奶级别的了吧？ 因为我们家保鲜膜很多，我都是成捆成捆的买。 啊，是，夏萌真的是。哎，发掘出来了以后，咱可以往感情方面多引导引导啊。飞宇他说了，这个他喜欢的俱乐部是国安啊，希望永远争第一。 哎，是的。 这方面这句话多有精气神啊，是吧？ 也得保鲜哈。 哎，是，保鲜啊，就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爱情啊、友情等等的啊，包括你对一个俱乐部喜欢， 嗯， 对于一个球队的支持，对于某个球员的爱戴。这都得是个保鲜是吧？ 哎，没错。哎呀，就是托尼韦说，老伴要个包怎么办？ 啊？ 说 要个包， 包给你办了啊！看我怎么给你努力弄个包回来、 啊。要个包咋办啊？ 哎，其实不是说真的要一个包，哐当放你面前， 哎， 就是要这腻歪劲儿。 是、 嗯， 啊，关键就要你一个字儿，买还是不买？你说买就得了呗。